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儿点 87.6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这大个子晃晃荡荡，把小弟兄们气的肺都炸了，心说老师啊老师啊，您这涵养也太好了，你也太能容人了，这小子满嘴脏话，大言不惭，大山大叫，您看您还笑脸相迎，这还不揍他当什么呢？但老师不发话，谁也不敢伸手，连那病太岁张方气的假扁头也直不了。看看身后的苗小子、胡小子，张方的坏水就冒上来了，把俩大个拉到旁边，我说你们俩听见没？ 听见了。 听见什么了？ 听见了，他不说人话。 哎，还真行，你们俩还真能听出是好话歹话来。何止如此，这小子是个活驴啊。看这样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你们俩要做好充分准备，听我的啊，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，往死了给我打， 我们早就忍不住了，早就想削他， 现在别削，先攒足了劲儿。张方怕佟林呢，佟林把脸往下一沉，张方就没卖了，所以暗地之中冒坏给鼓劲儿。牛小子、胡小子气的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朝着野飞龙燕雷带着运气，这就埋下了一场血战的伏笔呀。单说佟林，有他一个人在这压着，把野飞龙燕雷领到双龙镖局。双龙镖局的伙计看佟林那样全站起来了，佟侠可来了，快到里边送信儿去。佟林说先别忙，我还领了个朋友啊，先把这朋友让进来，朋友请进来吧，进来就进来，哪儿都敢去。 这个家比秃尾巴狗还横。佟林把他领进来，安顿到一间房里，然后陪着他说话。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去了，东侠、二侠、北侠、南侠、大盼飞行侠、铁扇子风流侠、铁掌李渊到来。一见佟林呐，简直不知道多高兴了。佟林挨个的给各位老哥哥见了礼，诉说离别的经过。大伙儿问你看着王爷没？佟林说：“我从那儿来，我听说各位老哥哥进京了，特为抽时间来给大家请安来了。”大伙儿一看，这坐着一条黑面大汉，不认得，还穿他是谁？佟林一笑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各位侠客也打量打量这个野飞龙，然后把佟林拽到一边去。海川呐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失？你不认得他是谁，你领到镖局的来，好像不太稳妥。佟林一笑：“这算个什么呢？他想找我比武啊，我得问清楚。街上那么多人看着，观之不雅。”我这才把他领到镖局子来，打算问个究竟。南侠点点头，海川这么做不算不对。既然这样，咱把旁的事先放一放，问问他怎么回事。都没离开这屋，大家在各个角落全都坐好了，佟林挨着他。佟林就问：“朋友，刚才在饭馆吃饱没？欠点儿。”没太吃饱，叫他们这一顿揍的我都消化个不得灵了，还想吃不？想啊，想吃现在就准备，给准备吃喝。这家给摆了十来个菜，这野飞龙燕雷也不客气，瞪着眼珠子看看这个瞅瞅那个，又瞅瞅桌子面上吃的，瞪了佟林一眼，拿起大包子往嘴就塞呀，时间不大，吃了个勾满豪瓶，全吃了。吃完他站起来：“佟林，在哪儿比？你指个地方吧。”“爷现在吃饱了。”佟林一皱眉：“朋友，咱这么办行不？比武可以。你说说原因行不？究竟为什么要比武？你受何人的唆使来在北京找我？”佟林，你不用套我的话，爷自然有来历，跟你讲这些废话没用，我先把你打躺下再说。”哟，他一说这话，二侠侯杰可气坏了。那侯杰你别看上了年纪了，老头性如烈火呀，嘣就蹦过来了，用手一指燕雷：“问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吃过人饭吗？你会沁人话不？你懂不懂什么叫人语？我兄弟佟林并非惧怕你，他看着你光身一人，甚是可怜，对你百般解释，你是横竖听不进去。张嘴跟佟林比武，闭嘴要把佟林打趴下，你拍吗？你说个什么东西？你竟敢如此狂妄！今天用不着我兄弟，就是我就收拾收拾你。”二侠一说这话，野飞龙一听：“什么？小老头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骂我话？”他把剩下的盘子碗连桌子都给揍了。这屋里的人谁也按不住了，面对如此狂妄的人，谁能忍得下去？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燕雷何许人也。 不找同林，他为什么有些话他不说，他没法说。这燕雷啊，是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。这个剑山蓬莱岛从表面上看，就是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的，就是帮土匪。但是你要看看内瓤，则不然，跟一般的土匪是截然不同。你像别的土匪吧，就为钱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没事有了钱了，吃喝玩乐，嫖女人，聚赌，仅此而已。剑山蓬莱岛有政治目的，他们现在的头子自封为英王，叫富昌富宝臣。英王富昌啊，这富昌姓爱新觉罗，那真是皇族的成员呐、啊。现在占据剑山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另外修造招贤馆、招贤楼，封了军师大帅。现在英王富昌手下20000多人马呀，那可不是乌合之众啊。首先说他手下有个大帅叫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剑客呀。大帅谭天在武林之中，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长得也带劲。他跟英王富昌没那么好的关系，就好像佟林跟雍亲王胤禛形影不离呀、啊，舍命保英王，被封为剑山大元帅，一指令调动剑山的人马。另外手下有三个军师，这三个军师就云台三大神剑，正印军师、云台剑客燕普、无形大剑莫欺雨修，副军师就是云霞道士杜清风，就是让佟林炒肉拉皮的那位。另外手下还有8大天王、4大砥柱、12名战变将军，剑山蓬莱岛还有3横。这个野飞龙燕雷就属于3横之一。另两个是谁？还有个老头长得好像赛南极那个南极子，大脑瓜子，这位人送绰号赛南极的昆仑子，叫诸葛剑，又叫诸葛宏图，是13节蛇骨鞭呢，威震武林，没遇上过对手。野飞龙燕雷也是其中之一，另外再加上云霞剑客杜清风，被封为3横。现在这个英王就是安心把康熙皇帝赶下台，把大清国翻翻个，英王打算进兵北京，坐到8宝金殿称孤道寡，统治全国。英王的野心就这么大，光靠他那20000来人那是杯水车薪呐、啊。怎么办呢？广交天下81门的高人，能花钱收买的就收买，能靠着人事关系拉拢的就拉拢，把很多武林高手全都收买过去了。英王手下光那剑客呀，不下30人，光侠客身份的人超过100名。这个野飞龙燕雷就是其中的了不起的人物。这次3月3亮标会， 天下英雄云集北京，表面上夺十三省总镖头，实质上利用这机会大闹北京，搅他个马仰人翻。英王富昌利用这机会进兵北京，谋夺江山社稷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这次英王富昌把手下能打的人全都打发到北京来了，都来了，唯独留下燕雷在剑山蓬莱岛看家。这个燕雷就有点不服气儿，燕雷心说刀走了，把我给留下了，我王爷太瞧不起我了，看来我不行呗。他三番五次找英王提出要求要去北京，英王就是不允。英王的意思说什么呢？咱不能齐胜不顾家，你能耐大，你守住剑山蓬莱岛，有打内的有打外的，你的担子一点都不轻。但是这个燕雷回到屋里头琢磨琢磨，觉着不妥，心说话这北京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听说有个佟林，这佟林这小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我早就存心要会会他，人家都去了，我是坐失良机。后来他背着英王不知道，收拾了个小包，带着自己的兵刃偷偷地离开剑山蓬莱岛，潜入北京。其实啊，他们在北京有点儿，有几家镖局子就是剑山蓬莱岛派驻在北京的眼线，在这设的点儿，表面上陪着合法的外衣，是保镖护院的达官教师，实质是英王的耳目。但是燕雷不敢去，他偷着来的，昨天晚上住店呢，喝酒喝多了，包还叫人偷了，所以今天吃饭不给钱，把人给打了，遇上佟林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真没想到，怎么那么巧，佟林还给解的围。他一瞅佟林长得这个样子，比他矮着一头，穿的一副土里土气的，他心里就觉着有120分的把握能赢得了佟林。心说佟林呢，你是怕我了，你不怕我你怎么紧给我打溜须呢，咱俩一点交情也没有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，你叫我给镇住了，今天我就得在你面前施展威风，我把你降服到心服口服，咱可交代清楚了。燕雷找佟林不单单是比武，跟旁人情况截然不同。另外他找佟林还有政治目的。什么叫政治目的？他把佟林与他化成对立面，是势不两立，你死我活。他把佟林就看成敌人了，说这话怎么解释？原来叶飞龙燕雷福保的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富保臣，那么佟林呢，他的东家是爱新觉罗胤禛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佟林倾向于爱新觉罗玄烨，玄烨就是康熙皇帝，因此水火不同炉，成为对立面。那究竟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姓爱新觉罗呀？ 这个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。您先别着急啊，燕雷跟佟林比武，这个事儿不说清楚了，比也没意思。这个燕王富昌也是皇族啊，还是当今皇上玄烨，玄烨就是康熙了，还是康熙的亲伯父，康熙皇上的亲大爷。原来满清进关，这里边有不少套头的事儿。拿他们皇室的人来说，皇太极在位，有贵妃，底下还有不少偏妃。这个燕王富昌呢，是贵妃同贵氏所生。论理说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如果皇太极不在，这个地位呢，就由他来继承。可是后来呢，皇太极又纳了个妃子，叫布尔吉吉特氏，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庄妃。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吗？就这个庄妃呀，孝庄皇后，了不起，把皇太极给迷恋住了。后来给他生个儿子叫福临，所以呢，皇太极就把布尔吉吉特氏扶正了，这个地位超过同贵氏，而且亲口许诺，百年之后自己不在了，让福临继承江山大统，就把这个富昌给挤兑到旁边去了。可是皇太极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到了后来，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进关，崇祯帝吊死眉山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两股义军纷纷破灭，一统江山归了大清了。后来福临继了位了，这就是史书上的清兵进关之后头一个入主中原的皇帝，顺治皇帝。那么顺治继了位了，大封功臣，就封他这哥哥富昌为燕亲王，咱们简称叫燕王。燕王不服气儿，这江山是自己的，现在叫别人给占上了。那个亲王跟皇上相差悬殊，实在有点不甘心。就是古往今来呀，争权夺势，为这个位置，不知道发生多少次政变，死多少人，哪朝哪代也不例外。后来福临呢18岁，也就做到18年的时候，福临死了。有人说呀，顺治18年皇帝失踪了，说是福临呢出家奔了五台山，后来嘛康熙朝拜五台山，还跟他父亲见过啊，当当当当当，估计呢这都是传奇，不是正史。要正史上说，似乎福临那是病死的。哎，你说病死的吧，这种传说甚为广泛。你说电视连续剧、各种拜官野史、民间传说，都说顺治出了家了，说看破红尘了。为什么看破红尘？那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这就成为清兵进关之后四大奇案之一。所说的四大奇案是什么呢？顺治出家，这是一；